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我是丁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35集，他喷了发胶。接下去一天半的考试，周思月都相当照顾丁宪的情绪，无论谁来问答案，他都只说自己也不确定。最后一门生物考完，丁宪整个人都是虚脱的，像条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哈皮狗似的趴在桌上大喘气儿。周思月过来拍他的头， 走了。 其实在这个考场也有不少女生都对周思月虎视眈眈，周思月过来拍他的时候，有几个女生也下意识往他这边看了一眼。丁宪莫名心中涌出一阵骄傲。丁宪快速地收拾起文具，哒哒哒跟着周思月屁股后头过去，在这个过程中忍不住微微扬了扬头，假装自己是一只天鹅。回班的走廊上，丁宪试探性地问了句， 刚刚考场上有几个女生偷瞄你，你没发现？ 周思月讶异地低头瞥了丁宪一眼， 还好我吃的眼。 我真是懒得跟你说了。 紧张的期中考试终于结束，接下去两天是自由放飞的时间。丁宪跟孔沙迪约在周六早上去剪头发，丁宪起了个大早，跟叶婉贤打了报告就去赴约了。孔沙迪熟门熟路地带他去一家自己常去的理发店，又驾轻就熟地为他找了一位名气设计师。没一会儿，头上染着三撮黄毛，屁股上插着剪刀的设计师出来了，熟络地跟孔沙迪打了声招呼。 今天不上课啊？ 丁宪忽然觉得这事怎么变得那么不靠谱呢？他心里发着颤，看着面前的设计师打起了退堂鼓。 沙迪，我觉得要不算了吧。 孔沙迪一把把他按在凳子上，无视他小声的抗议，干脆利落地转身对九号设计师说， 哎呀，师傅啊，您就看着剪，给他剪个修饰脸型的齐刘海，就今年不流行的那种中间齐两边留一戳嘛。 孔沙迪还形象地用自己的头发给设计师比划。九号设计师上下打量镜中的丁宪一眼，并不赞同。 剪个齐刘海就行，他脸小，不用这两边，不然看起来很厚重。 行嘞， 手起刀落，擦擦，眼前落下两抹黑。丁宪吓得赶紧闭上眼睛，不放心的又交代了一句：“ 师傅，您手下留情啊。” 放心吧。 一个小时后，丁宪睁眼，有点傻了。他盯着镜子，把在一旁快要等得睡着的孔沙迪叫醒了。 沙迪，沙迪，沙迪，我去，剪这么短啊！哎呀，阿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 剪太长遮眼睛，这不是正宗的妹妹头吗？ 但这确实有些太短了。丁宪觉得现在自己只要扛上一把锄头就可以下地干活了。他转头面无表情地问孔沙迪， 能投诉吗？ 哎，别急，我再给你修修，挺好看的，真的。 谢谢啊。其实看久了真的还行，就是第一眼大概不太适应。 那你有什么办法让周思月不看第一眼直接适应呢？来说出来我听听。 要不咱们去买顶假发戴戴。或者我干脆给周思月买顶眼罩。 绝交吧。 谢谢。 打台球的地方在燕三区一家知名网吧的楼下， 丁宪和孔沙迪过去的时候，周思月跟宋子琪已经倚在墙边闲聊了，身旁还站着几个穿着别校校服抽烟的学生，那校服是蓝白相间的，胸口印着十八中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哪儿的学生。一群年纪相仿的男生聊得热火朝天，推搡笑闹， 他还真是什么朋友都交啊。 这网吧周末经常会有学生偷跑来上网，三中的学生不多，偶尔也有几个，最多的就是十八中的学生，还都个个明目张胆地穿着学校的校服在网管面前晃悠。孔沙迪挽着丁宪过去，丁宪拉上后背的挂帽遮了大半张脸，缩在他身边跟过去。 哎，你怎么才过来？ 哎呀，这不是班上那个看得紧吗？你有什么办法？ 没事没问题，可以吧？ 姑娘的轻咳声打断了几个男生热火朝天的聊天，他们齐齐往二人这边看过来，丁宪连头都不敢抬。见状，十八中的男生也心知肚明，忍不住调侃： 哦，成双成对出来玩呢。 有人瞧了眼孔沙迪，也瞧了眼躲在帽檐下半明半暗的丁宪。 三中这些年质量都不错呀。 说什么呢？ 宋子琪一脚朝那个男生的裆部踹过去。 哎，你往哪踢呢？可别给我踢坏了。 几个男生嬉皮笑脸，嘴里说着些不入流的笑话，他们这些男生之间开玩笑自己没当真，可丁宪跟孔沙迪倒是尴尬的连眼睛都没地方放。 原来他私底下也会跟人开这些玩笑吗？还以为他这人什么都不懂呢。 丁宪看着周思月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笑容，他心跳似乎更快了。周思月偶尔也就听听，对这种事情从来不主动搭腔，都是一带而过。周思月扫了眼丁宪，把人从孔沙迪身边拖过来，懒洋洋道： 走了。 进入台球厅的楼道口有点暗，丁宪悄悄侧目打量周思月，这才发现这人就穿了件白色 T 恤，一条黑色宽松运动裤，外头搭了一件黑色的棒球服，敞着没拉拉链，身上居然比平时多了一股发胶味，很淡雅。丁宪忽然乐了，周思月察觉，在进门之前瞥他一眼。 笑什么？ 丁宪摇摇头，也许曾经对着周思月有过无数次的自卑和别扭，但在这一刻丁宪全都释怀了。 一个男人都出门为你喷发胶了，说明什么？ 周六下午台球厅里人居然不多，只占了两三张桌子，其余全都是空桌。周思月去前台跟老板开了一张桌子，等待的途中看见丁宪靠在前台，正望着他得意忘形的还在笑。 大白天屋里戴什么帽子？ 周思月莫名烦躁，一把扯掉他头上的帽檐。丁宪的笑声戛然而止，这回换成周思月了。他一只手插着兜，半个身子斜倚着前台，笑得前仰后合。 可以啊，锅盖。 锅盖这个称呼后来伴随丁宪好一阵，就连周思月身边的一些朋友都知道了这位锅盖小姐。刚刚门口那几位十八中的男孩也在不久后都知道了丁宪的外号，好几次在校外碰见都忍不住逗他： 哎，思月的锅盖。 男生皮实，玩笑开起来没边，丁宪除了躲还是躲。其中有个男生很帅，孔沙迪都忍不住提了好几次，不过呀，那男生话不多，每回也都是其他人开玩笑，他在一边抽烟，嘴角挂着一抹嘲讽的笑。那男生也是个传奇。 哦，这男生好帅啊。 他以前成绩不错的，后来父母离婚后就开始不读书了，中考都逃了，最后还是被他姑姑给硬塞进十八中。 进了十八中也就差不多一只脚踏进职高了，正经大学是上不了了， 除非再上个艺校。 唉，可惜了，长得这么帅，要是在三中，那也是一介风云人物啊。 台球厅灯光昏暗，宋子琪拎着球杆从各个门洞里掏出球来，一个个码好成三角状，一边摆一边有些轻蔑地说， 一山容不得二虎，三中有我就够了，要那么多风云人物干嘛？ 呸，你算几号风云人物啊？周思月还算，你呀、压根儿连根毛都算不上。 死丫头， 宋子琪低声骂了句，然后泄愤似的一挥杆，球跟开了花似的四处逃。丁宪觉得那凶狠的眼神一定是把桌上的球当成孔沙迪的脑袋在打了。周思月挑完球杆递给丁宪，冲他微微侧头递了个眼神过去， 试试看。 昏暗的灯光下，丁宪莫名觉得他的眼神和声音都变得温柔。他今天的打扮太好看了，导致丁宪有点觉得自己的锅盖头太煞风景，几次冲进厕所想把头发全都扎上去，可孔沙迪拍着胸脯跟他打包票，这样绝对好看。在那个没有审美的年纪，丁宪决定先相信孔沙迪。原本以为周思月跟宋子琪会先打一局，没想到他绅士风度十足，也没冷着他们两个女生，直接把杆子递给丁宪了。 我还不会啊。 男孩靠在台球桌上，轻身去捞蓝色的巧粉，单声说， 我教你。 哎呀，我也要。 一听这边要教，孔沙迪嚷着也要上，被宋子琪给拎下去。 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两个怎么教啊？ 哎，你教我不就行啦？ 姐，教呢得有会打的人陪着打才教得来，懂？你俩乱打一气，教到猴年马月去啊？ 切，我看你就是自己说要想打。 那边吵得不可开交，这边呢倒是已经手把手的教起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